梅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個月22日將會是美國前總統甘乃迪遇刺50周年 50年前的11月22日下午12時半甘乃迪展開下屆總統競選活動 走去德州的Dallas 共和黨右翼的總部去拉票 當日是由德州州長康納利接機甘乃迪兩夫婦坐著一架開篷車從機場一路去達拉斯那輛車經過轉一個彎 經過一個貨本倉庫，這個貨本倉庫上面據聞有一個心理不太正常的獨行槍手 Lee Harvey Oswald 在上面向他開槍，但經過後來的片段和深入的調查，其實奧斯華那槍不是致命，打了一槍之後 經過慢鏡頭看回一個遊客拍到一個短片甘乃迪雖然向前撲但跟著看起來又好像中多一槍有一顆子彈在前方飛來跟著他又向後一仰事實上那輛車經過貨本倉庫直向前走是經過右手邊一兩點鐘的位置一個草地 現在這些名詞已經出名了那個叫Book Depository 和草地叫The Grassino The Grassino那裡在草叢和圍欄隱約有人看到有人拿著槍遠遠向甘乃迪開多槍後來兩個小時後奧斯華立即被 警方拘捕,但在兩天之後 他初次提堂48小時的時候 他被一個夜總會老闆,一個右翼的愛國人士叫Jack Ruby 拿著槍,趁他出庭時,當眾將他槍殺 槍殺的理由是,出於愛國義憤 覺得這個叛國賊,刺殺總統是罪無可恕 整件事披上一层非常神秘的色彩因为后来一年之后发布的华伦报告书认定奥斯华是唯一的凶手 并不承认在Grassino草坯另外有一枪射过来 但如果认定是奥斯华那枪第一他拿一把很旧的来福枪 應該要換子彈如果你承認他的槍在後腦打入那顆子彈會轉角度因為同時子彈出來擊中康納利的膊頭和大髀即使是 很出名的Magic Bullet Theory 叫魔神奇子彈是沒可能那個子彈懂得轉換角度而且奧斯華一定是一個神槍手50年後現在終於有一種新的發現據說原來還有一顆子彈發現在甘乃迪的喉頸樹 似乎證明不止一個槍手,另一個槍手在草地的槍 都是有一個根據。 因為最新的披露,因為快50年了 很多人寫一些回憶錄 其中一個,當時有參與急救的護士說 他見過一顆特別的子彈 這些子彈大約寸半長 他未見過那麼尖的 但這顆子彈在後來的政工中沒有出現 不知不覺地消失了 所以這個證詞或回憶引起人重新說有第二個槍手和第二支槍的版本 事實上,當時有一個市民用一架8毫米的家用攝影機,一直在拍攝總統的座駕 所以如果你看歷史上這條片,真的看到金乃迪先中一槍 向前傾 接著弄多一槍,向後倒 很多人都會質疑究竟一個這樣的圖書館好像是圖書館的職員那個殺手後來被人殺死那個究竟他有沒有能力在一輛移動中的車連續兩槍擊中還是要害奧斯華的槍法真是如神 但死無對證,因為後來被人殺死時,更加有陰謀論說是滅口,連他的政工都已經不需要再被人調查了。因為有人走上書報倉庫,居高臨下做實驗,如果就算是兩槍都是奧斯華發射,他射了一顆子彈,他還要 要入多一顆入多一顆之後不是用手入那種來覆槍是要拍一拍機關那一刻沒有理由那兩顆子彈的時間距離這麼短因為你在短片中看金乃迪向前撲接著向後仰中間只有兩秒還是三秒而有人試驗過打了一槍再瞄準 又再打一槍是不可能的因為奧斯華用的那支來覆槍那個型號其實是手動式的即是要拉雞華倫委員會的調查結論是如果要這樣上子彈打完一發再上子彈再瞄準 基本的時間是需要2.25秒如果看片中那兩槍連發覺得不可能做得到於是這個疑點就會覺得那兩顆子彈不會同時奧斯華射擊如果真的做得到他亦是一個很訓練有素的追擊手就算是沒有理由 金乃迪兩次的頭動是不同的方向 但事實上驗屍時,右腦成邊打開了 腦漿爆出來殺傷力不會由奧斯華那槍造成 但為何華倫報告書一年後,一口咬定是這樣呢? 這麼多年來,美國有70%的人都認為華倫報告書的結論不可信 殺金乃迪的確有更高的主謀 哪些主謀呢? 嫌疑人物有前中央情報局處長 局長,胡佛 另外還有 軍火商美國黑手黨和比較新的理論副總統詹森其實新都不是真的新都20年因為詹森是想當然的自動受益人升職到底詹森為何要殺金乃迪這個動機亦很難猜測 詹森這個人不像是一個這麼陰險的人 但在他接手總統後,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政策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金乃迪是所謂的liberal 他的家族致富于20年代美国禁酒期， 他的父亲Joseph Kennedy做走私酒类 酒品生意，发达，从此他们家几个儿子去从政。甘乃迪虽然是富家子，但对于基层、工人态度较为同情， 而且他1960年接任总统之后， 亦多次有意向由越南撤军。 越南撤军很明显在那个形势之中， 就是一种较为另类的主张。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1949年 对民国的外交支援政策失败，中国赤化，接着发生寒战，接着麦卡锡掀起一个美国右翼对左派， 亦是对甘乃迪民主党这些liberal的清算风气， 质问苏联是否有间谍在国内，以及美国是否有民主党遭受到共党的渗透和影响。10年之后甘乃迪如此，因为竞选时显露出对越战厌战的倾向，一旦在越南撤军，苏联 共党的势力会成为多美勒骨牌。所以有一种说法，甘乃迪当时的政策是严重损害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利益，所以后面幕后人就要将他做瓜，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 那次他顯辨反共的手段太激烈， 因為限48小時， 克魯曉夫撤走部署在古巴的飛彈， 否則不惜禁制打核戰。 那時甘乃迪這次不是拋浪頭， 是真的。 幸好克魯曉夫最後時刻蓋牌， 但這亦令美國商界很多這些 捏一把冷汗，這傢伙權力過大， 如果他一旦決定禁制， 第三場世界大戰，而且核戰會爆發。 而且覺得這個人是一個少爺脾氣， 這傢伙這麼瘋狂， 要麼左要麼右 都不能推測， 即是一個深不可測， 望他不透，而且沒有朋友的人， 四圍得罪，沒有人支持， 於是怎樣呢？ 做瓜他，這兩個版本有些矛盾。 網絡8比1不是矛盾的， 網絡8比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 甘乃迪事件之神秘，當然不止子彈和殺人滅口的問題。 在華倫報告書提出的種種跡象和證人中， 在未來幾年間，總共有超過100個 有可能或足以提供重要證據的人遭到暗殺或死於車禍， 或者是一些死亡，总共103人。 这些人如果不死，如果官方也好，民间也好，不信华伦报告书， 或者记者去慢慢熬， 会有些东西熬出来， 但全部死了。 而且还有很多种种的迹象，包括 在甘乃迪遇刺之前的一段时日，譬如在迈阿密和佛罗里达州都有些人在说，透露准备杀甘乃迪。这些蛛丝马迹和道听途说的传言，没有被美国警方跟进， 很多人忽略了，现在经过 這麼多年,50年,當時很多人都不在。因為其實你看華倫報告書,現在網上有得去看到的,公開了長達20萬字的報告書。 因為裡面的結論實在太過工整， 因為一個太工整的報告裡面,好像沒有什麼疑竇 令人想再追查這件案件的真相。 他完全將奧斯華的動機當作是一個類似精神病人， 說他對一切權威根深蒂固的憎恨,以及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信仰。 這些我覺得有點砌生豬肉，即是說他後面是卡斯特羅，蘇聯。但他同時排除了蘇聯和古巴插手，你明白嗎？好像現在近代有些恐襲或維權的事情，他只是說他是個人行為。 又不會說他受到西方煽動,或受到哪個國家的指派。 這些萬能key,最後將他定性為一個類似精神病,一個偏執的狂 但同時間,這個人亦死了,即是死無對證。 所以這件案,我們了解得實在太公正。 更加令人疑惑背後是否一個寫好的劇本呢？ 而且在草地那邊所謂的Grassy No， 當甘乃迪的車轉進去之前，有人聽到在那邊聽到槍聲。 總共有7個目擊證人說， 在青草地的籃後面,見到有一些類似 開完槍的煙就沒有出來。 第八個目擊證人在甘乃迪遇刺時聞到在草地有火藥味。亦有人說看到至少兩名男子在行刺案發生後立刻拿著槍在青草地走了。 所以言之鑿鑿,說奧斯華不是真兇。 到底後面是誰殺呢？ 是否一件多方面參與的陰謀呢？ 到現在未有一個真相。 但有種種跡象顯示最有可能是什麼結果。 好了,新聞之後再說。